打通的。 我还有印象呢，当时，因为它这条街上这种青砖灰瓦的沿街建筑当时很有特色嘛。 平安大街当时开通的时候，是下了很大功夫。 嗯， 北京市市委市府作为一个重点工程，实际上那时候是满含着这个喜悦啊，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。所以呢，从1990年代的中期开始动工， 嗯， 到1999年，这个路打通了，当时全市的一件大喜事儿。 嗯，那么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平安大街呢，东边是从东四十条起，实际上是东二环这边，西边到官园桥西二环，14五里地吧，咱们说里啊。当然现在也有人往东扩，就到了就比如说东边到工体北路了，也有往西扩的，就会到车公庄西大街，它就叫延长线了哈。那么这么长的平安大街，杨老师，咱们从哪儿说起呢？就是您今天想和大家从哪个点开始聊呢？ 平安大街啊，一开始就是地安门外，现在的这个地安门东大街、地安门西大街，沿着原来的皇城的城墙往东一条路，往西一条路，细细弯弯也并不直，这就是原来这个平安大街的这么一个根。 嗯， 原来没有这样的这个通衢大道，所以第一步呢，它就是从东皇城根儿。我说这个东皇城根呢，我想北京的老市民会有反应，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啊，宽街那一带。 嗯， 西皇城根就是今天的厂桥、北大医院、北京四中那一带，那是西皇城根。 嗯， 那么所谓的这个平安大街的这个根啊，这个底呀、啊， 嗯， 不过就是东皇城根到西皇城根这样一段路。现在这个平安大街呢，往东西扩，东四十桥、官园桥， 嗯， 再往东就到了工体路， 嗯， 到了东三环，甚至东四环， 嗯， 西呢，到了西三环、西四环，北京也愿意有这种通衢大道。说到这个中心点， 哎， 地安门， 嗯， 我们回到它的这个中心点地安门来。 嗯， 我们如果看一下天安门啊，五个圆门洞， 嗯， 地安门呢今天已经不存了，但是地安门呢是三个方门洞， 哦， 天圆地方。地安门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， 嗯， 尽管今天建筑物不存了， 嗯， 但是呢这个地名啊还赫然在。 嗯， 我们过地安门这个地方，听着这个名字，它的历史啊还很值得我们来记忆的。其实呢看一些史料，这个地安门啊，没想到它曾经是个堵点儿。原来这个皇上上朝的时候，大臣们， 嗯， 说我今天啊在地安门堵上了，这皇上就表示理解，并不是简单的呵斥。 哟，为什么呢？ 地安门外啊，王府贵宅 嗯 比较多，嗯，地安门外罗沟巷地区、什刹海地区， 嗯， 这方面呢达官贵人比较多， 繁华热闹的地方。 那么过去上朝呢并不是啊从端门、午门、正门那么过去，上朝呢一般的是从神武门， 嗯， 从紫禁城的北门来上朝。 哦， 那么北门上朝呢，他所过的地方呢，地安门呢，地安门的路呢，不像现在这么宽，大家的马车，叮铃铃，叮铃铃，大家都赶上这个门垛来。所以呢，历史笔记上曾经记载呢，在这个地方啊，马车拥挤，曾经那个车轱辘相撞。 嗯， 所以呢。您就得悠着点，臣子们呢说我今天在那儿查车了， 嗯， 我来晚了， 嗯， 是有道理的， 查的是马车，啊，不是汽车， 哎，那是还有呢，就是民国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北京掌故专家呀，叫张次熙， 嗯， 张次熙写过笔记说这个地安门大街啊，原来因为老百姓啊家家烧煤， 嗯， 倒炉灰，没有今日的这种垃圾站搬运能力， 嗯， 家家户户往外倒垃圾呀、啊、倒煤灰呀、啊、就倒在路上。结果这个地安门大街呀、啊、就怎么样呢，马路中心呢、啊、高过马路的牙子， 嗯， 高过马路边。所以我们几乎想不到，以为这个马路宽宽展展平平光光好像是理所应当。不过百年前地安门大街曾经是中间高，垃圾堆积，下起雨来就是烂泥塘，就是这样一个情况。 嗯， 百年前的这个地安门大街可不是今天我们以为这是理所应当的情况。 对，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经过了很多的治理和改造、啊 哎、不容易的。 杨老师跟我们说一说，拥有着丰富历史和故事的地安门、嗯、在您的脑子中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。 在这个地安门啊，我是生活过的人 哦。 嗯，我的家呢就在地安门外，就是后门桥那个附近。 嗯， 那是我曾经很熟悉的地方。 嗯， 如果大家知道这个地安门外情况，你看地安门路、嗯、地安门外大街路东有个维宝书局，后来是新华书店。 嗯， 那是我小时候常常看书的地方。 哦， 今天的地安门里边有一个那个护国寺小吃店。 哎， 人们都想说怎么在这儿有护国寺呢，因为它是个品牌，所以它把地儿呢、嗯、移到后门大街把角那地方。那个地方我小时候曾经是一个很大的油盐店。 哦， 买什么呢？ 嗯， 我小时候奉命拿一个大碗去买芝麻酱，那是非常美的差事。 嗯， 买了一大碗芝麻酱。 嗯， 路上啊可以啊在芝麻酱上面舔上好几口，那可香了。然后就是地安门大街上有不少的小儿书店。小时候地安门大街呢、 嗯、 也是常常去的地方。我们前十天北京热得不得了，像大蒸锅一样。 嗯， 实际上我小的时候啊遇到大夏天，地安门门垛那去坐一坐玩一玩、嗯、哎呀那个大条石那个凉快呀。 嗯， 那是很好的享受。地安门的那个三个大方门垛， 嗯， 那是南北风啊过堂风倍儿凉快。 嗯， 小孩子有时候坐在那儿看骆驼， 看骆驼。 地安门大街上屡屡行行的骆驼队，大骆驼又高又大，老老实实在那儿站着。这个骆驼啊，他们都会倒叫，就是反刍，在那儿静静的站着，一个一个的在嘴不停的嚼动， 反刍他胃里的食物。 小孩看着真是好极了，真是神奇极了。 那骆驼是运什么的呀？ 哎，煤炭为主，炭火为主。 哦、嗯， 地安门还曾经是一批人住的地方，什么人住呢？宫廷里的太监。1924年随着溥仪被轰出来了，没地儿住。 嗯， 地安门刚才说了。中间的门洞是开着的，两边的房啊曾经是封的可以住人的。 嗯， 不少太监住老地安门，住在刚才说到的燕翅楼、 嗯、 那曾经是无业的无居住地点，太监们居住的地方。这些太监给我 也留下印象。 您也见过是吧？ 见过呀、 哦、 那这个太监他长相已经有点特点了，也很可怜的人啊。他没有胡子，他慢慢的即使是男性、 嗯、 也慢慢的女性化啊。燕翅楼前些年 嗯 恢复了、嗯、其实呢 变成了 现在的燕翅楼啊、 嗯、 西侧是书店， 嗯， 东侧呢想办书店而未成呢。而且东西的燕翅楼啊一长一短，就受制于啊城市原来的那个建筑啊那个什么的限制。 嗯， 燕翅楼在地安门的里端第一处一对儿，实际上啊燕翅楼的南边靠近景山的那个地方那个把角处，实际上还有一对燕翅楼、 哦、 就是那两个大屋顶的南端。 嗯， 那对燕翅楼今天史料上不提了，文物部门也不提了，好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样。实际上那个地方还有一对燕翅楼。 嗯， 1930年代写了一本重要的书，是陈宗藩写的《燕都丛考》。燕都丛考，这个陈宗藩他的家就在地安门的景山后边的这个燕翅楼那里。 嗯、 他家里的园子叫书园，